就是我哋嚟緊即係呢一年呢亦都係會將會係被廢止嘅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基本法第十八條。係係係啦，咁就係呢呢一個呢喺香港就唔實行呢呢個全國性法律，除咗附件三之外。咁我諗可能佢即係喺呢個附件三着手啦，但係好難話一地兩檢。咁啊仲有嘅就係呢呢一個基本法關於呢一個言論自由嗰個項目啦。是吗？ 因为啲人仲要讲就係话关于特首呢，香港特首必须要廉洁奉公尽忠职守。 其实係 呀。 係呀。嗰个亦都系咩㗎啦其实係。 四十五知几条㗎。 咁你包括呢即係其实系你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呢，我上个礼拜都讲咗，其实系你而家你全部有宣誓拥护基本法呢班建制派呢，其实都系触犯咗呢一个呢即系宣誓及声明条例。 係呀。 因为你班人系明知呢一个修改议事规则系违反基本法，你都去撑嘅，你就等于系不未有尝试过去拥护呢个基本法啊嘛，反而系真系即系省会系反而系谋反呢个基本法啊嘛，所以其实呢班人全部应该 DQ 噶， 系啊，即系用翻佢当初嘅论述咧， 发假誓嘅呢班人， 佢哋话当初话即系支持港独嘅人有宣誓或者发假誓应该 DQ 啊嘛，喂，咁你依家你又话你拥护基本法，但系你又唔拥护第七十五条，你做出一个违反基本法第七十五条嘅决定，咁你系咪发假誓啊？ 系啊， 啊，咁我唔系应该 DQ 你先？ 唔系，所以我觉得就其实你要俾到香港人咧，即系睇到就系话，喂，究竟泛民系唔系即系有一条战线去做？你系十倍奉还就应该咁样做嘛？ 系啊， 你首先你就走去复核咗呢一个议事规则呢样嘢先。复核掂咗啦，你又应该追讨佢哋。喂，你哋系违反咗呢个宣誓及声明条例。咁当然好多人就话：，唉，屌你真系，唔系呢个即系求证又系佢，投资者又系佢，系嘛？球员又系佢，乜嘢都系佢，系嘛？佢玩晒嘅。咁呢个你就你失败主义，系嘛？ 系。 因为其实讲真，即系呢个我即系亦都咁睇啦。其实讲真，你明知可能其实你觉得明知即系冇用你都要做嘅，其实系，因为你虽然嗰个叫做系人大常委佢有个释法权喺度，但系你关于数字嘅嘢，你点去拗啊？ 系啊， 你点拗、啊？ 唔系佢唔系拗数字嘅，即系人大释法，你见到104条都可以释到咁嘅时候，咁佢咪释条嘅话就系话，即系人大即系嗰个嘅基本法个人数规定咧，只系限于大会，就唔包括呢个全体委员会嘅。 唔系咁，所以我亦都即系建议一样嘢啦，即系其实讲真，即系你系既然我哋嗰个基本法咧拥护两制。即係對我哋即係香港人嘅保障兩制嘅一啲承諾呢已經係越嚟越剝離。咁其實我哋係咪應該效法十年前阿劉曉波嘅08憲章咁樣，我哋係希望呢一個我哋係要促使呢個政府係要忠實咁樣落實憲法。 嗯， 係咪？ 係。 即係劉曉波俾我哋嗰個啟示就係咁㗎嘛，係咪？其实讲真的，中国宪法是好嘢嚟噶。中国宪法是保障咗中国人应有嘅人权噶。 嗯， 即系言论自由啊、集会自由、政治权利啊呢啲嘢噶。 嗯， 咁但系正正就系因为呢一个中央政府，佢系冇做好佢自己工作啊嘛。佢自己咪成日都话即系勿无忘初心。屌你，成捻日忘记初心嗰个就系佢，系嘛？即系口讲一套，做嘅另一套。即系呢个政府就唔应该叫威权政府，系嘛？呢、这个政府根本就系叫无赖政府。即系我觉得威乜捻嘢啫？ 即系呢个 威乜捻嘢啫？我想问，即系你此权凌人，此势凌人，有何威何威之有啊？你唔会话描绘一个打老婆嘅女人，呢个男人系威权噶嘛？好威咩？你打女权好捻威咩？即系唔威嘅，其实系呢个根本系无赖嚟嘅，呢个贱人嚟嘅，喂，呢个系完全系忘本嘅一个人嚟嘅，呢个政权根本本质就系忘权、忘本同埋充满欺骗性啊嘛，威咩权啫？系咪先？喂，你仲将佢比喻为呢个死鬼李光耀，我觉得佢自己会觉得自己好威，系嘛？你咁样讲嘅时候，第一。其实嗰个失败主义就不断咁样循环。第二就系、 是、 你亦都长他人之志气，因为习近平呢啲人咧，即系佢哋嗰类嘅独裁者咧，